好，这个到了新的一年，哎，这个义军，我觉得你真像从村里炕上刚下来的。 没有，我这祥云朵朵，怎么是村里的？ 你又怀上了是不是？ 没有，怎么别拿我开玩笑，我还没有恢复好。 哎，这个生理学我一直不太了解，产妇产完了之后啊，嗯，她的肚子 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够收回去，对。 那么在这段时间，她的肚子是什么形态呢？是就像妈妈皮一样那么就是松塌拉， 这个时间也没有特别长时间吧，就可能一两天它慢慢就下去了呀，里面是就是你想那你原来有一个孩子在里面，它那个形是那样的，慢慢慢慢的会瘪下去，就像气球一样，里面是气嘛，其实 但它松了吗？ 比较松，对。你想说什么？ 好像这种往后拉。君君啊，你打听一下，现在有新的科技，打个针就好了，一天啊。 你不用打针，过两天也好了。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就英国那个凯特王妃，她生完每次不是她一出来，大家觉得说，哎，怎么肚子还是鼓的？大家都问这个问题嘛，就是因为她刚生完里面，其实还是一股气在里面嘛。哦， 没有啊，真的是两天就好了，不仅是收了，是 firm 会硬，很坚硬，很结实。现在男人也是啊，我们看很多明星啊，我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一个小孩告诉我的。哎，怎么谁哪个明星突然要练六块腹肌，转一下就有了？原来现在英国其实不兴了，现在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下午三个钟头啊， 打针可以打 两针，六块腹肌。你今天下午两点钟进去，好像我的肚皮长进去哈，然后打了两针呢，五点钟出来六块腹肌， 那是肿瘤吧？ 不是，真的是很有效。 那隔多久要打一次？他应该一直要打， 好像第二天早上就消掉。所以你假如当天晚上有重要的约会，而且很清楚确定你会脱衣服的话，才花这个钱，也不贵，5000英镑。 5000英镑。 5000英镑，哎，你装潢。 那看来你那个约会是需要脱衣服的，是吗？ 对，你确定你当天要需要脱衣服了，那你白天就去打个针。 对， 5000英镑。 然后跟你一块上床的那个，可能也是个昨天刚生了孩子的产妇，打两针，第二天就出来乱来。 这个年代就是这样嘛，谁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那 对， 都是互相欺骗。骗， 这是一个骗子，骗子的那个， 没错， 是大家都为了让对方悦目的年代，你应该这样来理解， 或者应该这样来理解，今天大家确实都有多种身份的年代，比如说过年就体现出来，你看他们给我微信发的啊，说这几天，这是年前发的啊，就是说这几天北京各大写 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 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铁岭、河北、河南、广西，名字又变成了桂芳、翠花、秀兰、大强、二饼、狗蛋儿。这几天，北京各大部委格子间里的小李、小张、小王、小赵、小钱挤上火车，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名字又变成了李处、张处、王处、赵处。哎，你瞧瞧，他一到乡村啊。在王局、赵局，哎，李书记，这他又是这么一种称呼， 对， 官本位的这么一种。 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而且你像我是做国际记者或者做编辑，根本跟国内新闻也没啥关系。 对， 我一到就是我们的老，就是去老家的老家，因为我爸爸的老家在江苏嘛。他们就问我说：“你见过那个国家领导人吗？”老外就会说：“你跟他们有说过话吗？”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是他们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所以这个听说这次事先有调查，被逼婚的有七成以上，青年被逼婚。 现在不都可以租个男女朋友回家，不是很多？ 这早凹了，这早凹了。今年聊的天是什么？要有这个大姨姑父再逼你结婚，你就跟他说，你怎么不生二胎？这是这路子。 很毒的那些长辈，我记得还有一些长辈会问，比方说你很年轻还没结婚呢，或说你是一个宅男还没女朋友呢，他现在不会问你怎么还没女朋友啊，什么时候结婚啊？不是，会问你。哎，涛涛，听说你最近跟家里的狗在拍拖啊？我说，君君，听说你跟家里的那个洋娃娃在谈恋爱啊？这样让你很羞辱啊，让你觉得说，哎，你有点变态， 你跟家里的抱着你的洋娃娃来 人工智能吗？ 对， 这想来很正常了。 很黑的，他们现在的长辈，因为已经不像老一辈嘛，老一辈的长辈顶多是威严哈、啊，很凶。现在的长辈嘴巴又差又刻薄，都是看枪枪长大的哈、啊，那个就很黑啊，变得很难应付。 为什么我中华民族眼睛总是盯在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个很根本的 DNA、是吧？就是自己是不是活得不够好啊，还是空虚啊，父母啊，社会啊，这玩意儿全是看着别人，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哎，有时候咱觉得你这个老外，我就觉得他这个是不是相对健康一些，就是你哦，是你的事情， 对，他不太好意思问，不，他们心里其实也特别想知道， 对，也八卦嘛， 对，心里这个百爪挠心，想知道但是不好意思问，好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那么好意思呢？ 咱们觉得就是关心啊，我问你就是我关心你啊，对吧？ 我觉得老外还是会问啊，我以前去他们的那个 Thanksgiving 啊，那些聚会家庭还是互相问，可是第一个问的语气不是那个高高在上啊，就算同样是关心，不会高高在上，觉得说你应该好像没有结婚没有拍拖是就是你生命毁了没有价值一样。他关心啊，假如你说还没啊，我现在忙着做节目，我现在忙着还没拍拖，可是忙着生小孩等等啊，他会啊，真的吗？你要听你的故事，听你讲，哎，你的什么状况？ 他是真的了解，是吧？ 对，你要听你的故事，另外讲说啊，对啊，你要 support 会支持你。 对，不，他不会说你说我三十多了还没结婚 ，Oh my God， 他不会这样是吗？哎，其实这个过年呢、啊，我觉得也是个这个就是怀旧片，正好有这么一个港怂港人 挑拨， 那你们当年还管他叫北姑呢，你这怎么说呢？ 我们、 是有人说， 后来就成了叫香都了吗？ 香都， 后来就在香港就成香都。 现在说起来叫什么港总啊、北姑啊，大家都知道很 offensive， 很冒犯性。只有一个地方啊，我觉得很不对劲的，在台湾。你在台湾看到报纸啊，我看到好觉得不可思议。有新闻，比方说有大陆的女孩在台湾做了什么新闻啊，犯事啊，就赤裸裸的写的大陆妹。大陆妹没有牌照在夜市摆地摊，大陆妹去偷东西。哦，我觉得现在哦 ，God， 真的 ，Oh my God， 这就给人贴标签了嘛？ 对啊，这就是非常冒犯的。 对对对， 因为对你是哪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外人这个标签是最易辨认的。 对， 就是他为什么就你看到人家有的一些地方像在那个欧洲什么，他那个排外，他先排一个就是不跟他不同种族的或是外来的人，首先遭到排就是首先被排斥呢？他们说就是因为他这个地域的特征是最明显的。你要找跟你不一样的人去仇恨的时候，第一就是你从外头来的人。 其实我觉得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啊，真是恩怨都有。这是呢，你是有一次我听好莱坞电影，我都吓泪啊，就是说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仇恨，但是呢，也可以选择感念。比如说内地人和香港人，我就说我就挺感念，感念什么呢？当年的这个香港电视剧。深入人心是吧，赚了我们多少眼泪，这个喜怒哀乐。所以我就想这个怀旧啊，就是当年哎你他的曾经你都不知道在我们大陆的那个火劲儿。我跟你说，我给你放一个歌，香港人也看过，但是我认为我作为一个大陆那一代人呢、啊、一听这个声音呢、啊、我好像一下子就晃神了，你可以听一下。现在想起当年这个港剧，也真是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 是广东话， 是广东话。 所以我刚刚来香港的时候啊，我以为我一下能听懂广东话，因为以前这种歌你听过吗？ 对。 后来跟在香港的朋友，然后去卡拉 OK， 我一唱他们就全笑翻了，因为广东话不对。 你看的港剧是什么？ 我看的，我 霍元甲我有印象，然后还有一个叫猎鹰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是刘德华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所以你一说就知道这人什么年龄啊。你我是看什么霍元甲，这个还有这个射雕英雄传，还有什么呢，有一个叫大时代。有一个叫大时代。 大时代比较靠后了吧。 啊，那我都看过。 那个法外情还有什么那个 义不容情 跟对，还有跟霍元甲其实是差不多，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万水千山总是情。对是情。 你们这些小孩呢，我们看的是在香港最早的上海滩嘛。 对啊，这 对上海滩，对 皇朝嘛，周润发皇朝。没有，因为这里面有个因素，你们透过什么管道看？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 电视啊，就电视， 所以他 电视台引进的播呀，万人空巷啊， 没错。 那个时候大陆的剧，都有几部叫经典，但是呢，绝对没有当年的这个港剧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风靡万千人心呐、啊。 就你们当时看是什么感觉？觉得看的那个跟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哈、 啊。怎么叫不一样？ 就是那个剧情啊，剧情的发展怎么那么堕落、下流无卑鄙无耻？是吗？ 没有啊， 没有下流卑鄙无耻啊。反倒你看这个郭靖，这是英雄情义啊。其实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拍什么哥们义气这些东西题材的东西啊。还有这个黄蓉，你知道翁美玲， 对， 他们都说今天的女演员再漂亮，可是好像没有一个像翁美玲 那种纯情如水， 而且有灵气儿，那种镜头，小一对小兔牙什么的啊。 我那时候上中学嘛，我记得我们那时候玩一种贴纸，就是那种明星大头照那个贴纸，好多是翁美玲的，我贴了好多她的。后来她不是开煤气那个自杀嘛，就好大一件新闻啊！就当时我们上中学的每天都在谈论这个事情。 对，因为其实你们见证了一个什么？当然比香港少晚了。我真的见证了一个华人的影视产业的专业化的时候， 是吧？ 你刚说什么黄蓉这个那个，其实是说每个人都有他的性格啊，然后那个性格呢是透过非常专业的方法来营造出来的，打灯、化妆、服装这样子。像我们今天看我看的内地的电视哈，有时候觉得很好笑的，怎么那些嘉宾、那些主持好像随便真的穿着睡衣就出来，或者说穿个运动裤就出来。到今天都觉得有些很不专业的地方在内地的电视台，当时香港起来嘛，当时很专业嘛，所以那么能够有力量，能够感染那么多人。 我求证一下，是不是当时说香港的电视剧它为什么拍得那么好看，是因为很多拍电影的人去拍电视剧？ 当时没有什么香港电影 但是徐克、许鞍华都是拍电影，后来拍电视剧嘛。 刚倒过来。 对，应该说是倒过来，就是电影人，他们在外头学的是学电影，他们学的拍电影，到香港拍电视剧，然后出来拍电影。 你们绕清楚了没有？先去一下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给你看看，我就看一名人名言，说的也挺有意思，就研究港剧的人引用的，英国作家爱丽丝说。电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也许现在是不是应该改成互联网了还是什么的啊？电视是一个 互联网电视， 国家和民族的私生活。你再看下边一些当年的，这家伙青葱岁月啊，这周润发啊，冯程程啊，你再看下边上海滩，这也是霍元甲， 他叫黄元生， 后来 当好像是当和尚了是吧？ 出家了，出家了， 还俗了， 米雪那时候多火呀！ 这太火了，就是我看的如痴如醉那个时候。 而且重点是当时都还没整形，不流行整形，都是自然美女， 是吧？ 对， 那两个牙还没敲掉。大时代，你看这个是在香港成了点这个梗的，你再往下看，丁海呀、啊，好吧，丁海呀、 啊， 不要怕技术调整，不要怕。就是 在网上现在经常发来发微信。 其实你现在想想啊，这个香港的编剧后来我觉得就跟打工似的，一集一集一边甚至是一边播一边这么写呀、啊。可是你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创作力惊人，而且呢波澜壮阔。你今天看啊，格局真的不小啊。你要他一个电视剧，咱们就看很多港剧，几三十年可能香港社会的这个变迁。他通过小人物的这个故事，就这么里边又有家族恩怨，是吧？这个又有这个商战传奇，太多的因素啊！其实你现在想想，很伟大的创作。 因为这有一个重点了、啊，因为当时香港电影事也好，香港电影也好，兴起的时候，在华人世界没有规矩， 有点像美国啊 ，Go West 往西部去，蛮荒嘛哈，你随便做都可以。我们那时候我以前就很想做电视编剧嘛，我们去参加过那些训练班，我还记得老师第一堂上课就说：“你们要学怎么写吗？”我告诉你们，最重要是怎么写，乱咁写，就随便写， 天马行空 啊，乱写。因为根本没有规矩啊，把那个年后里面一群人，然后大也没几个是大学生，一有大学生呢就糟糕了，就他觉得不行，你要有社会责任，不能乱说等等，随便你，然后就这样子。还有我们不要忘记啊，好多还是抄的，当时啊抄新加坡的电视台很多节目，很多段子，还有翻译，当时没有互联网啊，也稍微懂英文的，后来有几个大学生进去了，有个中文大学的刘天赐哈，在香港做很久电视，他说是啊，我们拿着一些 Playboy 杂志、读者文摘那些笑话段子啊，就写些许冠文大学生许冠杰，所以就能够，因为当你没有规矩的时候，等于有了自由。那是创意最重要的。 那个时候香港是不是还引进了很多那个外国的剧？ 啊、 先引进有外国剧慢慢学。 对、啊。 就而且那时候有一个背景，就是香港的经济真的非常的好嘛，70年代开始起飞。那个是亚洲那个四小龙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电视台就一个一个接一个开嘛，然后到了80年代那么多剧出来，所以我觉得电视剧也是一个经济实力的反应。 哎，你看他这个里边有一个说，当时其实他有规律，他还跟好莱坞也学得好，叫这个3分钟一个小高潮，10分钟一个大高潮。那个时候大陆观众还没见过这种结构方式，他也就看，因为其实是有些招的，比如说他们讲就是好莱坞那边出来的一种叫最后一分钟营救法。你比如说他们讲《义不容情》这个剧，第二集就出现一个蓝洁瑛演的一个妈，就要判死刑了，对吧？然后这个老律师突然发现了对他可以救他的一个证据，然后你看就是，哎呦，老律师去找法官，到法官办公室呢，发现这个法官上了电梯，老律师追到这个楼下呢，法官的电梯已经上了12层，然后老律师跑到12层呢，法官已经出去了，然后老律师的助手追到门口，脚还给崴了，然后最后你看他这个设计的这种勾着你往前看，它是有规律的。 对，我听说是这样，如果你最后是一个欢喜的一个结果，如果是一个喜剧，那前就是最后那一分钟之前必定是一个特别低潮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困难的一个情节。如果你最后是个悲剧，前面一定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最后一分钟，是最后让它转过来。 它有一套说故事的，我们说不好听是罐头了，要做罐头啊，有个 standard 罐头，有些罐头很好吃啊，当然你不会把罐头当做补品，可是你按照有个期待，就是这种味道。光是还有拍电视剧也是什么工厂的制度，对啊，他电视里面做，然后一天三班，然后这样做。哎，刚有看到一个演员叫黄元生，是吧？ 对， 哎，我当过他的搭档了，在电视剧。 呵，被他打了， 这家伙咱们这儿也是人物、啊。 没有我，今天才发现是吧？ 什么角色？快说。 我当时喜欢就想做电视嘛，就去做什么？你们叫内地叫群众演员是吧？ 啊、哦， 我们香港 路人甲，我们叫 路人甲 KFA 就是这样。我还记得70块钱一天。可是那一天呢，你要从早到晚，基本上12个钟头，就坐在电视城里面就等。我说啊，路人甲出来，真的是路人甲。我还记得我做过 一枪打死了 啊、还不到打死的，然后就穿个他那个大侠男主角，比方说上海滩，周润发走在前面，路上总要有人嘛，上海嘛啊，我就做那种走过旁边，从左走到右，要从右边很快 小别山是 吧？小别山变成小别山了，拉个车要从右走到左，哎，小别山路人甲也要讲条件的。脑子我、啊、后来呢 都有博士学位， 对 当时没有，我10来岁被看中了，那从路人甲变成特约演员、什么意思啊？特约演员就是好，固定是你固定的路人甲、所以呢当时黄元 很有地位了， 对，黄元生做大侠，我就演站在他旁边那个拿着刀的人，永远是我 就人家一挥刀总是打断你 基本上是背景是吧？ 对，可是是固定的背景， 对、所以 咱们应该把它找出来放一下。 没错咱们这儿也是出瘪三级的演员是吧？你说 对，应该找出来看。 你说这个演员啊，我还真的是今天啊，我想为这个老戏骨唱一曲赞歌，或者叫大绿叶。喂，你看我刚才就讲，我就说这个现在观众就是上帝，上帝之一的表现是我在操纵看的这个行为， 你看，继这个我们曾经创造了这个只看了两集和一个21分钟的片花， 我有份 就敢妄议《琅琊榜》的这个记录之后，我最近又创了一个记录，你知道吗？跳着看《少帅》。 嗯， 你知道吗？这因为电脑你可以自主， 嗯， 你知道我就跳着看，看到张作霖炸死了，我就不看了。我跳着看什么？我就跳着看李雪健演的张作霖。 嗯， 我跟你讲啊，真是可赞。就是说，这个李雪健呢，我一早就知道他是好演员。 焦裕禄嘛，那时候。 对，演过什么焦裕禄？后来抗癌嘛，就是他鼻咽癌之后，我老觉得这场病以后啊，我再看他呀，这个不同凡响了。比如说1942里他演那个国民党的那个省长李培基，就那个好像我觉得有点瘦的，就剩下骨头，有点脱了形了。但是呢，你在演这个，但是那种感觉啊，他这次演这个张作霖，你可以看看他演出来的又是一种大开大合，就是演真的就演张作霖，麻辣个麻辣，就是演的那种把张作霖的这种啊，又有匪气，但是又是狡猾，但是呢又有心中很多的这个潜台词啊，我跟你说演得太好了，这个你没看吗？ 我没看。 你可以看，就是他演的这个少帅张作霖，但是你看人家老演员都多谦虚啊，说这个最后这个戏好不好，我是个绿叶，还是得看文章的，就文章演的这个少帅嘛。 哎呀，那我要回头再看，因为我跟你相反，真的我也看那个，可是我喜欢张学宁的个人的传奇嘛，我就前面张作霖的地方都没看，我就从那个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就看。 你从赵四小姐的地方开始看。 对，香港人看大陆剧吗？ 看不多，就挑自己感兴趣的题材。因为张学宁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跟那个老婆的教师。 现在香港人都翻墙去看大陆的电视剧。 我们还用翻墙吗？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要给这个老戏骨唱赞歌啊！你再看看，就是现在咱们说这些电视剧里，《琅琊榜》。 嗯。 哎，你知道，我觉得就是说啊，这个胡，这是谢玉啊，这是你看，我都不记得这个演员的名字，谢玉。 义军啊。 义军啊，你看，你再看下边，夏江啊，他这是剧中的名字。你看夏江啊，玄镜司的夏江，再看。这个是这个皇帝啊， 皇帝演的特别好， 特别好演的啊，这家伙你再看，但是你看这个演员叫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静妃，这演的也是啊，你再看下边，哎呦，严侯啊，这个严侯叫王劲松，我查了一下，当然有个同名的北京电影学院的那个副院长，不是这个严王劲松，那个王劲松是长这个模样，你看一下。你看，这是另一个王劲松，这不是那个王劲松。你再看下边啊，这是《北平无战事》里的 啊，这好看。 陈宝国啊，这个老戏骨、老演员。你再看下边，这个倪大红啊，再看，这是演校长的那个。你再看，哎呦，马汉山，马汉山啊，表现力就澎湃哈、啊。方行长啊，他叫王庆祥。你看我为什么觉得，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咱说胡歌，这是演的好不好？演的好是吧？这个靖王王凯演的也好，对吧？但是老演员演的更好。你只要不是小孩子，你知道，我现在有时候觉得替他们有点委屈，就是说，你看主角明星啊，你看你都叫胡歌对吧？你叫王凯，叫刘烨对吧？可是这些老演员，我们名字都记不住，我们能说出来的就是马科长，我们能说出来的就是这个皇帝啊，这个谁谁谁，可是这个表现力啊，这是。 可是我记得有个演员说过，他最希望被人记住的就是他演的那些人，而不是他。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叫老戏骨，是不是跟年龄真的有关系，还是跟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听说，就一个演员他演戏怎么叫演得好呢？说演得好的人一定是他心里面，就是即便他没有在说台词的时候，他心里面在说故事，他在跟自己讲这段故事，他的脸上必定有所表现。还有说，他们说看一个演员好不好，就说这个导演去挑人的时候，他跟这个演员说戏，看这个演员的眼睛有没有反应，他有反应，这个人将是会他会是一个好演员。 所以我在想演得好不好是不是这个人的他对某些东西的体验够不够敏感， 还有他判断力嘛。我说起老戏骨，我记得以前啊在台湾有个剧演员啊演那个舞台剧的哈、啊、老戏骨，然后呢那一次他跟导演啊闹翻了，反正冒犯了得罪了导演，那导演不爽啊，然后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戏，是群戏嘛，没有对白，一群人坐在傍晚坐在那边哈、啊，他老戏骨啊觉得很不爽啊，没有对白，可是演的时候呢突然呢他就把扇子啪打蚊子，一打那一下啪非常明显，就完全